40082011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夏，今天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当代作家傅秀颖女士写的一本小说，叫《陌上》。这本小说由曹文轩先生作序。在序言中，曹文轩先生说，傅秀颖文体既是现代文学史的一脉相承，又是她富有灵性的个人创造。这本小说描述了一个叫方村的地方，方村不大，看似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发生的故事却惊心动魄。我很喜欢这位作家的文字，清新淡雅，草长莺飞，纯净而富有诗意，像早天里的云烟，也像瓷器中的粉彩。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说里描写方村的文字。秋庄稼都收起来了，场光地静，粮食进仓的进仓，入窖的入窖，大白菜也种上了，萝卜也种上了，秋天就要过去了。秋天一过，冬天就来了。冬闲，天短夜长，人们手里总有活计，纳鞋底子，纺线，织布，碾玉米粒儿，手里忙着，嘴上也不闲。东家长西家短，一不留神是非就生出来了。十月初一往往就有了第一场雪，女人们就打点一下，缩着脖子到坟上给亲人送寒衣了。日子浅的就多哭上一阵子，年月深的便哭不出来了，一面烧一面叮嘱，天冷了记得穿寒衣呀。天寒地冻，天上飘着雪粒子，打得人脸上生疼，坟上的枯草在寒风里簌簌响着，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乌鸦，嘎的一声叫，许久又是一声，就闲下来了，只等着过年。到了年关，又是一年过去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北双向均有限流措施，北向南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东直门桥，南向北的队尾呢已经排到光明桥。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车比较多。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行驶缓慢，东五环北向南的方向，七车树桥到大黄庄桥车流也是比较集中。另外呢，东北五环内环方向，广顺桥到五元桥也是车行不畅。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为您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阳春三月是旗袍亭亭袅袅登场的时节，百余年来，旗袍衬托出东方女性的典雅高贵。在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夕，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再现了一个多世纪前以宋氏三姐妹为代表的东方女性的风姿。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带您认识旗袍的前世今生。 用声音传承历史，用电波记录文化。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哎呀，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是满堂春色关不住，浓妆淡抹总相宜啊！这是我们最热的一期打开文化之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啊，向全天下的女性朋友表示我的问候啊。还有今天我们直播间是非常的热闹，一共有4位女性嘉宾啊，每一位都是特别的风姿绰约啊，还有这个衣着也是非常的靓丽啊。来欢迎一下我们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一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特别高兴啊，在这样属于我们这个女生的节日里啊，跟大家共同通过电波相会，一起来解读应该说是属于女神的旗袍啊，解读她的魅力与她的风姿还有她的历史。 哎，所以我也是特别荣幸啊，来到今天的这期节目啊。 对， 来再欢迎一下我们另外3位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是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主任李雪英老师，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欢迎李老师啊。还有我们北京鸿都集团公司服装高级技师，双顺精饰旗袍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侃老师，欢迎李老师。 欢迎老师。 大家好。 另外还有我们大美女啊，丁丁传媒创始人，资深旗袍发烧友丁丁。 欢迎丁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旗袍发烧友丁丁。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北京文艺广播。 今天首先我们这个屋子里边特别热啊，这是我觉得最热的一期节目啊，仔细一摸我还是都是冷汗。 怎么是冷汗呢？你应该感觉到哇，今天 太多， 对，大饱眼福啊。今天丁丁特别穿了他收藏版的旗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是看到了，非常靓丽。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说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男性听众朋友们非常的嫉妒赵亮，因为只有赵亮看到了丁丁美女的美貌。 对啊，这个都说叫什么妇女能顶半边天哈，今天咱们文艺广播直播间呢给我留了20%的天啊，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啊。那我们就说说这个我也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特别能够散发女性魅力的这种服装啊，这种服装形式旗袍啊。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这是一丹做的一个片花啊。其实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来由吧，它的缘起是因为一次现在正在展出当中的一个旗袍展，是吧？ 对，在宋庆龄故居正在展出的这个全名叫做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那说到这个旗袍展，我们首先还是先请李老师吧，李老师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旗袍展听说这一次借着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日子，一直要展到5月份，是吧？ 是的是的。 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件事儿？ 是这样的，我 嗯， 我觉得呢有三个关键词。 嗯， 首先呢是文化自信。 嗯， 现在我们已经把文化自信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嗯， 那么怎样让这个文化落地呢？服饰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二十五史里面有十一个朝代是有鱼服制的， 嗯， 所以呢就是以服装为载体，我们把这个文化自信做实，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十九大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嗯， 所以呢我们呢就想让我们女性的生活更加美好。 嗯， 第三个考虑呢就是家国情怀。其实呢宋庆龄啊他在后海北岩的宋庆龄故居住了18年， 嗯， 晚年非常思念他的姐妹。 嗯， 但是呢自从1948年宋美龄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大陆，再也没有见面。 嗯嗯， 70年后他们的旗袍在我们这里重新相聚。 嗯， 也是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思。 嗯， 所以我们一直是有这些想法。在去年上海老旗袍珍品馆的副馆长宋馆长到我们这里来了， 嗯，宋露霞老师， 是的是的，他来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他们那里有三姐妹和他们家族成员的旗袍，于是我们一拍即合，经过多半年的精心准备， 嗯， 于是这个旗袍展就在北京第一次跟大家见 面 了， 所以这个机会还是很难得啊。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特别的有必要啊。 没错， 咱们这个展出是刚刚开始，对吧？ 是的， 3月3号开始了啊， 到现在才5天的时间， 嗯， 但是已经络绎不绝了。 嗯， 而且我去现场啊，看到了不仅是这个女性同胞哈，男性同胞还有小朋友也特别喜欢这个展览，而且这一次展览当中确实有相当于国宝级的旗袍，宋庆龄的舞剑，是吧？ 对，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一丹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来做的一个采访，这就是在展览现场， 对，我们来听一下。 嗯 嗯， 来自杭州的 啊，哦，你是特别为这个来的吗？ 啊，对啊，因为宋庆龄是我们国家的国母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宋庆龄这个在国家的影响啊， 嗯， 然后知道这里有个故居， 嗯， 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后海来游览，然后我觉得这个点。 哦， 我跟我夫人说这个点一定要来，然后我孩子也来了，然后一边来一边跟他讲讲过去的一些事儿，以这个旗袍为载体吧，了解一些历史的东西，因为现在年轻人对这些历史东西掌握的太少了。 这个旗袍应该属于中国啊，应该中国是它的渊源地吧。嗯，很经典，很漂亮，嗯，很符合东方人的气质，更符合中国人气质， 就感觉中华文化还是比较博大精深，然后也了解了更多就是关于就是宋庆龄他们那抗战时代的故事，就感觉她在那个时代应该算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吧，就是很值得尊敬，然后也值得学习， 体现我们民族的嘛， 能看到他们一些穿过的那些用过的一些东西，觉得挺珍贵的，就是想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嗯， 感觉最深的就是觉得他们穿的那些旗袍，特别在第一展厅的都是偏庄重素雅的，我觉得这一点跟现在人的审美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现在的好多都是比较张扬鲜艳的， 嗯， 好像夺人眼球的，其实我觉得衣服应该是显示一个人气质，就是说明宋氏三姐妹她们非常的内敛，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她们的穿在身上的东西是不张扬的，她们能吸引人的不仅是她们的外在，更多的是她们的才华、智慧和为国的情怀，我觉得这一点感触比较深。 把中国女性这种风采能展示给北京的观众，女人一穿旗袍就优雅。我说旗袍不管是胖与瘦，她穿出来旗袍呢都漂亮，有气质，还体现中国这种大国女人的那个美。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在咱们这一次旗袍展现场的啊这一段声音。 嗯， 看来这个观众们还是挺多的哈。 没错， 而且我觉得你采访到的都是特有素质的观众啊，大家从各个角度，从各个角度啊，可以说解读了啊这一次旗袍展呢，是不是，啊， 全面解读 啊，是吧？ 所以刚刚其实也聊到了， 嗯， 就是说这次的旗袍展有个特色，刚刚有一位观众说到了，非常的淡雅朴素，确实我们也感受到。 到了，这个应该先让这个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社教部主任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哈。 嗯， 就这一次我们这个旗袍，先说宋庆龄展出的这五件珍贵的旗袍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好的，我觉得咱们的观众确实很厉害。啊，他们虽然说简单的那么一看啊、 嗯， 跟我这个研究了很久的人、 嗯、 相比，我觉得他们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嗯、哈。 可以交流哈， 是非常棒。 嗯， 宋庆龄呢，他是这样啊，就像刚才大家说他是国母，嗯、实际呢，他是我们就是在民国时期他是国母， 嗯、 现在呢，他正式的称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嗯、 我们叫他宋主席。当然，他也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嗯， 也是我们妇联的名誉主席。他生前也是这样的， 代表女性、 嗯、 是的。所以他穿衣服啊，不是随随便便穿的。 哦， 他穿出去以后就在给大家传递着一种信号， 没错、 嗯、 啊。所以中山先生呢，是1925年就逝世了。 嗯、 那一年，宋庆龄32岁。 嗯， 那么后来呢，他是以一个中山先生事业继承人、 嗯、 以一个遗孀身份出现的，所以他的旗袍啊，你们去看都是很淡雅的，很素色的、 嗯、 红色是很少见的， 没错、 嗯、 就是庄重典雅，简约大气。 嗯 啊 嗯， 宋氏三姐妹呢，她们当然都很漂亮了啊、 嗯， 但是宋庆龄的旗袍就是分外的要素雅一些、 嗯、 而且她把这种着装风格保持了一生。 嗯 啊 嗯， 宋美龄呢就更加精致一些。我们知道宋美龄她的旗袍上有一些 盘扣啊， 精致的盘扣啊， 刺绣啊。 对，等一下我们有旗袍大师来讲这个，我也不内行啊、 嗯、 那我就先给大家说说宋庆龄的这五件旗袍。 嗯， 正像咱们这个一旦刚才讲的啊，它是国宝级的文物。 嗯， 这个旗袍展的镇展之宝，那一件旗袍一进门就能够看到，是黑底或者叫深蓝色底的、 嗯、 白点的旗袍、 哦、 真丝料子的、 嗯、 这一件呢是宋庆龄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时候穿的。 哦 啊 哦， 那么这个保卫中国同盟是个什么组织呢？我说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孙中山啊，他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嗯、 大家都知道。 嗯， 那宋庆龄呢，在抗战时期他要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他就要保卫中国、 嗯、 啊，所以叫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这个组织依然存在，在上海叫中国福利会。 哦， 他跟我们现在北京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是姊妹会。 哦， 主席都是一个人、 嗯、 是咱们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 嗯， 从我们这个国家的层面来讲，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宋庆龄的旗帜的。 嗯 啊 嗯， 那么这一件旗袍呢，它就是历史。 嗯， 你跟孩子们讲历史不如到现场看历史。 嗯， 它摆在那里就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个感性的认识扑面而来，是吧？这个非常直接哈、啊 嗯、对的对的、 啊、 那么其余这几件呀、 啊、 我也 不再详细介绍了。 嗯， 都是有重大的 历史 事件和他相联系的、 嗯、 都能够彰显宋庆龄他这个 嗯 在历史上为咱们国家为民族做的贡献。 嗯 啊， 就是感觉那个烽火硝烟的岁月啊、 嗯、 就是那样一位女性，就是穿着一身旗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种风姿。 嗯， 我现在就能够通过李老师这个描述感受到。 嗯我相信在现场的展览当中，可能大家也能够通过咱们展览的这个介绍啊， 嗯， 看到这个服饰就在这里哈、啊， 嗯， 这个斯人已经远去，时代已经更迭，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想象，甚至我们有穿越之感啊，能够回到那个历史氛围当中哈、啊 嗯。 好，那刚才您说到一个关键词， 嗯、 盘扣。 嗯，盘扣 啊，您说这个 赵亮又要出什么难题了、 啊？哎，这个不是难题啊，这个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从来都是要鼓励大家跟我们去一起在话题当中进行互动嘛、 嗯。 啊，今天还是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两道题都答对的朋友。 嗯， 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来提供的一份文创礼品啊、 嗯。 那上半段的问题啊，其实这问题也不是我出的啊。咱们选题策划人一丹啊， 你就是这个特别想让听众朋友这个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是吗？ 不是坏人。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今天我出的非常的简单， 嗯、 我相信80%-90%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回答正确，而且能够得到这个奖品。 啊、哦，好，来 吧， 你来 吧， 你来说题啊， 我 说是吧？ 你说， 啊、 你说。 好、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盘扣了啊，这问题很简单嘛。这盘扣，我们现在你看，今天我穿这服装，这也有啊， 对，唐装上也有盘扣，对。 虽然说好像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只要是中式服装都有盘扣啊、 嗯， 但是我们就问一问大家，这个盘扣。最早它是起源于咱们哪个 朝代 啊？ 嗯， 是三个选项，是元代、是明代还是清代啊？ 元、明清三个选项啊。 好，留给大家啊，百度去吧啊。 啊，一会儿参与的方式你先跟大家说说。 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可以发送消息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 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 对，您关注一下啊，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啊。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啊，刚刚说到的是这次展览当中的特色有几件旗袍。 嗯， 跟大家见面，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旗袍非常的素雅。那我去现场也感受到了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其实我发现不像我们现在旗袍那么的花枝招展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艳丽的颜色和刺绣都非常的少。但是我也很好奇，听说呀，这个宋氏三姐妹对旗袍非常的讲究，她们都有专门的裁缝，这些裁缝那可不是一般的裁缝，就是到底这个旗袍它的制作工艺有多么的复杂。那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个双顺京式旗袍的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李侃老师啊。李老师做旗袍做了大半辈子了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门手艺的？ 我是从1978年底到当时叫北京人民服装厂、 哦、 就是咱们现在的鸿都集团的前身、 哦、 到这儿以后呢就学做女装。真正接手旗袍也是在咱们基本就是复兴以后，这个旗袍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回潮以后、这时候我又跟师傅一起专门学做旗袍，到今天是这样。 说到这个京式旗袍，可能跟宋庆龄三姐妹的这个旗袍还有很大不同之处，比如他们是海派旗袍居多，但是其实李老师做的是京派旗袍，区别在哪儿呢？其实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这个我也听说过哈、这个我还特意就是问和查，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美丽的女性都特别喜欢旗袍。我说你们什么叫京派，什么叫海派？他说现在那个都不分了，所以也分不清楚啊。反正这个看着是这个叫什么比较瘦的，那就是海派的啊。这京派的那不一样，京派的吧大气啊，说海派的细腻啊。 对， 大伙儿就然后说互相还老借鉴啊，彼此都有交流。反正你这么着，你现在到网店，你比如说哪个网店，你搜旗袍出了一大堆，你搜京派旗袍找不着。 哎，没错。 但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可以说是还是毕竟有这样一个派别的这个细分啊，或者说它在传统的这个旗袍制作上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分别啊？ 对， 请李老师这么介绍一下。 实际上现在就像您说的，就是广大的群众啊，还老百姓啊，对这个区别感觉不是太大。分不清来说是海派还是京派。实际上要是作为咱们专业人士来讲呢，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是这样，从那个京派旗袍、海派旗袍发展到现在呢，不论是从面料上看，还有是从裁剪上看，有些区别不大，但是咱们作为就是京派的旗袍传承至今，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咱们京派旗袍呢，基本就是保持那个咱们传统的东西比较多，原汁原味的是这个。它的区别在哪儿呢？咱们那个京式旗袍，就是说从清朝那时候发展到现在，当时来讲，咱们可能也是跟北方的气候啊，各方面因素有关系。从面料选材上，还有制作的那个工艺上，还有穿着的方便上，可能跟海派旗袍有区别。面料上，咱们选中呢，选的比较是厚重的，就是有一个御寒功能。在款式上呢，咱们也是比较偏舒适一点，肥大一点，宽松一点的，是这样。海派旗袍它是在30-40年代发展的是最鼎盛时期，它也是吸收的国外那些西式裁剪，所以它呢衣服呢就是旗袍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可体，面料选材上呢比较轻薄。 它有这么一个区别，它是这样。 行了，那我明白了，咱这样啊。 哎，其实 我们秋冬时啊，就穿京派的啊，到春夏了您就穿海派。 好像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丁丁美女啊，她穿的这身旗袍应该是海派的，是吧，丁丁？ 我感觉按李老师这么说的话，应该是我穿的应该是海派的旗袍。 对，因为是那种叫什么？你这个工艺我还真的形容不出来，就闪闪发光的。 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旗袍哈，你就是第一眼看上去肯定是比较洋气。我在挑选的时候呢，着重的选择了一件就是花色比较多，然后呢比较亮丽，而且呢搭配我今天这个发型呢，和我这个年龄和我这个配饰呢，我就是想见到各位的时候呢，因为今天过节嘛，是我们 眼前一亮， 女生节、女神节、女汉子节，不管什么节，今天过节还是要穿的洋气一点。我觉得你穿的那件衣服应该算是京派的。 海派的，我这是海派的。今天我也穿了一身旗袍， 因为很遗憾，这个衣服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它这一块就是腿 开叉 。你像京派的旗袍， 非常低哈。 京派的旗袍像大家闺秀。 对。 那我今天这个呢，就有点像摩登女郎，所以我认为，我应该今天穿的是 海派旗袍。对，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哈。 其实这个旗袍工艺还是挺复杂的。咱们就说哈，展出里边我看到有一件黑色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件那个像有点像那种真丝质地的旗袍，李老师。但是我好像听当时正在展览当中的一些朋友说啊，那个旗袍做工特别复杂，是吧？它复杂在哪儿？ 它的里边的做工，我都仔细看了一下，它不像是用咱们现在这种机体的，它都是手工的，手工的在里边那个体现的那针脚啊特别密，它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做出来那衣服，要是达到那种水平，那就是相当的有一定的功夫了，像它那针脚密呢，完了各个部位呢，因为它那个面料受材质的质量的影响，当时那种做工的。不像现在有些辅助的先进的设备，那时候完全是靠人的那个技术来做，所以它里边的内涵的东西猛的一看，觉得好像跟普通旗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实际上仔细看它里边的东西，内涵的东西都在里边， 大有学问， 对，是这样。 之前采访过李老师，他曾经说过啊，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这个旗袍制作的时候说3公分14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3公分，就是接近一寸。一寸呢，它就是咱们在做工的时候，不管你是机器漆的，它那针距它有一定的要求。你不能太稀，太密也不行，太密容易把那面料给多破了。太稀了又怕它不牢固。所以呢，在一个一个就是说技术要求范围之内，你必须达到这个。你要达不到这个，那就是咱们那个质量就达不到说优质的那种，那就得重新返工。 那就这实际上是一个行业认可的一个行业标准。 对，行业标准，我们企业的有自己的标准嘛，我们的标准要高于国家的标准，要更加严格。像我们里边那个手工敲的那些底边什么的，也是我们讲究的一个是鱼子针脚，就像一个小鱼子一点一点的，是这样。它可能要比你13针、14针还要密，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旗袍是多难做，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挺难的。包括其实在这个旗袍的滚边，什么叫滚边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袖子这个边啊，还有这个裙边啊，听说都很难，是吧？ 是的，像咱们这一件旗袍，你看它在领子的部位、大襟的部位、袖口还有底边两边开叉的位置，为了更显示咱们这旗袍的那个特色，一般是在这个做旗袍的过程中，根据旗袍体型，还有一个根据它的面料配这个滚边的颜色，还有选择滚边是一个单边滚还是双边滚，还是双色滚，它都是根据这旗袍的面料还有花型，还有穿着人的那个 气质 来定， 是 这样的。 好啊，咱们上半段就先到这儿，时间有限，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来聊旗袍的前世今生。一提起旗袍就想起花样年华当中那绝对是海派旗袍， 没错， 是吧？太瘦了啊！来，我们听上两句《花样年华》，一会儿见。 玉，纯粹才美；人，

一首苏晴带来的《旗袍》啊，继续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来聊一聊旗袍的前世今生啊。咱们还是先把呀这个上半段这个问题先给解决了，好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说的是盘扣，最早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啊？三位老师谁给我们解答一下？ 元明清哪一代？来，李老师、李侃老师。元啊，明代吧， 明代 ，李老师紧张了， 紧张了 ，明代啊，这个旗袍其实它的盘扣最早起源于明代，为什么这么说哈？它其实盘扣最早是叫做被一种称为结缨的两根带子系到一起，称为素衣的这样一种标志和功能。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啊，盘扣才真正出现，作为连接衣服实用性的这个同时，还有一种装饰的功能。然后呢，盘扣就大大的流行起来。后来清代就它的服饰上就出现了各种如意扣啊，各种各样特别漂亮的盘扣，就这样出现的。 就是最早还是明朝，明朝有啊。 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历史了，我觉得。咱们这简单先聊一聊吧哈，因为说这个旗袍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或者说它的一个历史的沿革，其实好像还有一些争议吧还有说它的这个到底是东方的呀，有人说又是西方的呀，中西合璧的呀， 还有说西方的 啊，对，说你东方这个传统的服饰不是这样的这个尤其女性好像这旗袍呢就包得这么紧，显得这么性感，跟这个东方女性的这种特别内敛含蓄啊，是吧，不太符合所以说关于这个历史的沿革 先问问李老师吧李侃老师对。 李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 怎么说呢？咱们说的咱们那个，反正是京式旗袍这个，我理解就是最早咱们这旗袍是从清代那时候，演变慢慢演变过来的。当时清代的时候，他们穿的不管男人女人都是穿着袍，都是为了方便，有的是出去打猎，还有什么的，劳作，他是这样的。慢慢演变过来，我感觉是在。20年代初那时候呢，咱们那个旗袍有一个变革，有一个改良的时候。真正鼎盛的时期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因为由上海嘛，那时候经济比较发达，完了就是说人们的着装喜好呢，就是在这旗袍的基础上呢，又都进行了就是说变革了一下，因为咱们原来最早那个旗袍呢，那大袍呢都是中式裁法，咱们可能家长都知道，这个袖子和肩都不是上袖的，也不是上肩，都是那种整身的， 就是一 叠那个布，所以那个衣服穿上呢以后，就是腋下呢就是褶量比较多，穿出来感觉不是特美观。从30-40年代呢，就是说借鉴了这个西洋服装的裁剪方法，给破了肩，有了肩缝了，根据人的身体的那个结构，因为咱们这肩嘛有一定的斜度，就不是原来那平直的那样的，有一定的角度，还有一个袖子呢也是上袖了，这样呢更符合人体的那个结构了， 对， 这样穿出来呢就更美，它是的演变过来了，是这样。 你要说这个劳动啊，也得是有袖的劳动， 对对，没错， 是吧？但是这个以前这个宽宽大大的，我觉得它确实方便劳动， 确实， 您这海派的贴着身啊，是吧？ 就适合喝个茶呀，跳个舞啊， 是 吧？就是这个有点那种知性的优雅的那种举止哈，不能去干活， 适合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待着。 没错，说到了这个展览啊，就是这次的这个宋氏旗袍展，其实我感觉到这次的旗袍其实刺绣的很少，基本都是印花的多啊，是吧？宋老师。 请我们李雪英老师说说。 李老师。 它是这样，就是拿宋庆龄这个旗袍为例吧，有一件旗袍是刺绣的，剩下的印花是比较多的。那件刺绣的呢，就是毛呢料子，上面绣了一只梅花，做工非常精细， 是吧？ 就跟刚才这个大师李老师讲的一样，他那个做工啊，就是很讲究，所以宋庆龄呢一直就不舍得扔，跟着他从重庆又到上海，又拿到北京，到了晚年。他身体稍微发福一点了，这时候他两边加条， 哦哦 继续穿， 还继续穿啊。那看来是比较钟爱这一件。 没错，其实这一次除了宋氏三姐妹宋庆龄自己的旗袍之外啊，还有很多旗袍是来自于她的家里人亲戚， 对， 很多是从美国、加拿大很多国外啊、香港弄过来的。就是说这个搜集的过程啊，其实也挺难的。咱们请这个李雪莹老师先聊聊，就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搜集过来的，这么珍贵的旗袍，有的最好好像是最久的历史是上百年了，已经 是的。您刚才说这件就是最早的呢，实际上我们这次这个家族成员啊，宋氏三姐妹大家都知道了，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她这个家族成员啊是指的是倪家三姐妹，就是宋庆龄她的母亲倪桂珍，她的两个姊妹倪桂金和倪秀珍，最早的一件旗袍就是他们的大姨倪桂珍的，倪桂金的，这个倪桂金出生于1865年，比孙中山早一年，还也就是到现在150多年的历史了，就清朝末年的那个旗袍、皮袍的款式，大家能看到近百年、上百年的旗袍沿革史。那这些旗袍呢？就像刚才咱们一丹讲的啊，搜集过来是很难的啊。宋庆龄的呢就不用说了，是我们那儿的馆藏。但是每一件旗袍呢，它都是很有历史的。我举一个例子，其中呢有一位有一件旗袍，是他当时啊给了一个美国人，让他穿着这件旗袍啊，说让你去海外募捐。啊，就像宋庆龄亲自去一样，他就穿着去了菲律宾。 尚方宝剑，这是有点这意思是吧？ 御驾亲征嘛，所以当时他就募集了大批的物资，当时是在菲律宾，然后又带到了美国。20年前，这件旗袍回到了中国。因为这个美国人呢，他感觉这旗袍是文物，在他那儿啊，展现不出它的价值。这是从美国送回来，成了我们的馆藏。这是国家二级文物。就仅次于那件。宝蒙旗袍，还有的旗袍是从上海这次也运过来的。您刚才也讲了，上海的气候比较温暖，所以宋庆龄的香云纱旗袍都是在那边穿的。宋美龄的旗袍呢，就大家知道啊，就更不简单了。宋美龄有一个专门给她做旗袍的大师，给她做了据说是55箱旗袍，是从台湾带到美国。那么这个旗袍呢，就是从美国带回来的。谁带的呢？是我们知道宋美龄到晚年，她不是跟孔家的住宅吗？孔令仪的好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宋霭龄的这个旗袍呢，也是一样。这次呢，宋霭龄唯一的一个孙子，叫孔德基，现在在美国。我们能展出这个旗袍啊，征得了他的同意。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呢，可能还会在美国遇到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做了很多的工作，说我们准备在北京。在首都举办这么一个宋氏三姐妹的旗袍展来纪念你的母亲。这才让咱们这个展览成型了。其他的那些家族成员也是有从加拿大拿过来的，有从美国拿过来的，有从香港带过来的。所以能够给大家在北京展示这么一个旗袍展，实际上后面有很多辛苦的劳动。 没错， 也是挺不容易的。 而且呢，不是一般人就能把这些旗袍收集起来的。这个上海老旗袍珍品馆的馆长，他本身就是宋家的亲戚。要没有这层关系啊，找到这么多旗袍能把他们运回来，也 很 难的。 所以说这既有历史的一种机遇啊，同时更多的也是今人的一种努力啊。我们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哈。刚才有 文化的盛宴。 对，刚才有朋友问了啊，最直接的问题，微微问的，请问参观展览怎么收费啊？ 现在宋庆龄故居啊，我们对外开放，一张门票是20元。这个特展。我们没有另外收费 也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看这个，就是到宋庆龄故居参观，顺便就可以看这个，对吧？好啊，这您放心了啊。那我们下半段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又抓到了一个关键词啊，一丹说的是，咱们这次展出当中很少有 刺绣， 那其实问一下那个李老师哈， 李侃老师 问一下李侃老师，刺绣这个在旗袍的制作当中是经常用的一种。工艺是吗？ 对，这是。因为那个客人在选购旗袍面料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花色的，有的是织锦缎，有素缎。有时素缎呢，他做上以后呢，他想的是再提亮一些，或者有一个独特的特性的时候，他可能选择一些花卉的设计。怎么说呢？女人如花。 女人的旗袍上的花也能代表她的那种气质。 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客人有时候有需要，我们就给她进行一些设计。 嗯，那说到刺绣，咱们都知道中国有四大刺绣是吧、不能往下说了，因为这问题就在这儿、 四大刺绣、那么下面的这个选项当中哪一件哪一项不是中国的四大刺绣之一？A 是金绣、B 是湘绣，湖南的那个湘啊，湘绣。 C 是蜀绣，D 是越绣， E 是苏绣。 来说绣、绣就来了。 对， 姻缘多一分，等怎样照顾荧幕感染动作满正。 一首蜀绣啊，我们边听边说啊。 对， 大家 你这刚刚你这刚刚就把大家的问题回答了一个，排除了一个答案了。 你这哪一项不属于中国的四大刺绣啊？ 对， 请大家关注到我们北京文艺广 播微 信 公众号。对，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好，上半段的这个问题和下半段的问题大家都要答对，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是由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提供的文创礼品。好，刚才我们又聊了一些关于咱们这一次宋氏三姐妹和家族成员旗袍展的啊一些事情。那我想接下来咱们还是再聊一聊关于这个旗袍服饰上的啊。 服饰上的问题，这个时候大美女丁丁就要出场了。因为 这个你是一个旗袍的爱好者、发烧友啊， 发烧友 到了这个级别了。我先问一个问题哈、都说这个女人的衣橱里永远缺一件衣服，是吧？ 你有这种感觉吗？ 当然有，我觉得女人不光缺一件衣服，还缺一双鞋子，还缺一个包包，还缺一个配饰，还缺一个可以相对应的内衣。 我心疼你老公一秒钟啊！ 不一定要先生买嘛，也可以自己买。 是，那他主要他得买衣柜啊。 这个必须有。 那我想，那我想问一问啊，那你的这个你现有收藏的旗袍啊，就是你觉得比较真实，咱说收藏品嘛，对吧？这跟这个平常日常服饰可能还不一样啊，就是平常不能随便穿的，算收藏的有多少件儿？ 差不多也得有50件到100件左右吧。 哇，李老师怎么样？李老师这够发烧友的份儿吗？这个 就是说到这儿呢，我得多说一嘴，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衣服和旗袍？因为之前呢，你们知道的嘛，在电视台工作的话。对形象的要求比较高，经常会主持一些大型的活动或者是会议啊，那就会买很多的衣服。我们穿西式的衣服呢，穿来穿去，你会觉得呢，就是、 没有味道， 区别不是很大。那为了显示自己有一点点小心机啊，让别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嘛，那你肯定要穿的与众不同。我就有一次呢，去定做了一件旗袍，而且不是我今天穿的这种旗袍，是旗袍的晚礼服。但是穿上以后呢，拍出来的照片呢，效果特别的好。因为你想，别人穿的都是西装，都是燕尾服，都是西式的衣服，然后你突然间穿了一件中式的衣服在舞台上讲话的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不停地买，而且我买衣服呢，你们有一个误区，你们可能觉得这旗袍发烧友买衣服的人肯定是贼有钱，实际上根本不是。你比如说，你像在北京有很多的服装设计师哈，光旗袍就有很多，我就不说了哈。然后像劳伦斯徐啊、妮泰格尔、上海徐啊，这些都很多，星光天地也可以买，对吗？一件就几万，贵的可能几十万。你像董卿他们主持人春晚的话，提供的也得几十万左右起步。那不一定非得是这件衣服商标很贵我就得买，其实有的时候只要你喜欢，你觉得它很有味道，它很与众不同，你就可以买，你就可以收藏。比如说我身上的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实不相瞒，很便宜。为什么说它很便宜呢？而且我还透露一个小的秘密，就是我喜欢旅游嘛，我全世界跑，然后我经常会找一些配饰。你能想象到我今天为了跟这件旗袍搭，我这个耳环在泰国买的，就是一个地摊儿上。但是它是一个就是老太太，我觉得她肯定是一个，像在咱们中国可能会说她是一个老工匠，她是现场给你做，但是我觉得做得很精致，像孔雀一样，纯手工编织的，只有人民币售价20块钱，你能相信吗？送你一个。 送给观众，送给听众，送给听众，对。 我其实觉得就是说，你要送给大家，并不是说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怎么值钱，是因为你觉得这种机缘是很巧合的，它并不一定说它本身卖多贵， 对 吧？ 我觉得说 美也是这样的嘛， 收藏或者是投资啊，或者是购物啊，有一个心得对我来说，就是现在微信朋友圈不是有一个文章吗？叫物质生活时代已经结束，精神生活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根本不会在乎我会用多少钱来衡量我的幸福感。而是我只要喜欢，只要喜欢， 好， 一切都 OK。 今天几位美女都在这儿了啊，我想我要这个非常郑重的问一个问题啊，咱们几位美女是不同的这个工作啊，不同的身份，但是我就想问同一个问题好吗？就是你们最喜欢的旗袍是哪一件？一丹先说吧啊。 我身上这件， 就是你 最喜欢的，看不见，对，我这件呢，介绍一下，是那个。是上海的海派旗袍，绿色的，翠绿色。我最喜欢它的是它的袖，这个袖呢是苏绣，然后上面呢叫喜上眉梢啊，因为有一个画眉在这个眉，就是梅花的枝头，在就是有点像那个在。在啼叫的感觉哈，喜上眉梢，看到它我就特别开心，所以我今天穿的这身其实是我压箱底儿的旗袍， 哎呦， 我很少穿出来。 那我今天大饱眼福了、 对对对， 希望以后这个有更多的机会见你穿到这件、 而且这个旗袍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贵重，其实就像刚刚丁丁说的。不要在乎这个值多少钱来确定它是不是美、够不够美、有没有档次，而是它适合你。它就是美的，你开心，它就是美的。 没错。 好， 问一问咱们李雪英老师哈，李主任，您最喜欢哪件旗袍？是不是您喜欢的旗袍在这个展览上呢？ 对， 那倒不是。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一个女人的一生中啊，一定要有一件旗袍。另外一句话呢，说一个女人的一生中啊，一定要有两件衣服，一件是婚纱，另外一件是 旗袍。 我结婚当天呢。是前半天穿的是婚纱，后半天穿的是旗袍。 哦， 那件旗袍我现在还珍藏着。而且呢，由于当时我的腰比较细哈，那个腰呢稍微有点宽，我自己还动了手工。当然那个手工是很拙劣了，但是现在呢，我就在那个。我的衣橱里放着，我准备一代一代给它传下去。 真好，我就是那个 特别 想说俩字，就是完美啊！ 哎，赵亮，你给你媳妇儿结婚的时候弄旗袍了吗？ 你等会儿、 做旗袍了吗？ 你别往我这转移。 好好好， 我还没问完呢。 好，我们再问李老师。 李老师，您做大半辈子旗袍了， 没错， 我特别想问您。最这么说吧，我觉得应该是分两个问题啊。首先是您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啊，就是从您手中做出来的哪件旗袍是您最觉得最棒的。 其实赵亮，我打断你一下，就是要介绍一下李老师这个背景。李老师曾经给祖孙三代做过旗袍，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背景，最喜欢哪一件？ 怎么说呀？因为服务了这么多，不管是各阶层的人士吧，因为女士到我们红都服装店来制衣，还有制旗袍，人很多。实际上给我记忆比较深的呢，就是曾经有一个老人家，那时候他是80多岁了，带着孙女来，因为他呢那时候也是一个外交人员嘛，他出国，那时候都是在红都定制服装，那时候呢他有时咱们有大衣，有套裙，而且他每次都要定制一件旗袍。是这样，他对咱们红都呢是情有独钟。完了呢，孙女呢要出国留学，所以呢，他就是跟孙女说，你必须要得带走一件旗袍，到国外参加活动时才能体现咱中国女人的这种味道。所以这个对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说的我自己呢是有一点遗憾，因为我结婚那个年代是80年代初，那时候人们对这旗袍呢还不是太敢穿呢，我们那时候结婚也不流行，那时候穿的就是中式上衣，那是我自己做的，买的一个红底儿上边有缝的那种织锦缎，自己做了那么一件中式上衣，到现在还留着呢，但是已经穿不了了，都瘦了，是这样。 好，那还是问问丁丁啊，你有这么多收藏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收藏的奇遇啊，你现在最 最喜欢的是哪一件？ 没有喜欢，只有更喜欢，永远都是下一个我最喜欢。因为作为旗袍发烧友，我必须在买买买的路上不停地砍手，对不对？ 这是一种博爱之心哈。确实， 对，其实看到丁丁今天的这个旗袍的搭配哈，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到底该怎么选适合我的旗袍啊？这个丁丁应该说有一点这个叫心经啊，或者叫经验啊，给我们来传授一下。 对，说到这儿呢，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实用的。很多人呢买了旗袍回去就放在那儿，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搭。他有的人呢，他也不知道这件旗袍穿出去之后到底是不是适合他。 嗯， 其实旗袍的这个搭配呀、也简单，只要你掌握。我简单的说，时间有限嘛，简单的来说呢，有几个搭配的基本的一个诀窍。 嗯， 比如说呢，有的人说我个子比较矮，对吧？我怎么穿？那个子矮的人呢，就一定不能穿这个长的旗袍，会显得个子就更矮。那有的人他可能说我比较黑，皮肤比较黑的人呢，其实呢他最好不要穿暗色系的旗袍。 嗯， 那有的人他就说，他说那个我的身材比较瘦。其实旗袍对人的身材要求非常高， 嗯， 一定是前凸后翘，身材匀称，而且还要举止言谈非常得体的女性穿上旗袍才有感觉。 嗯， 还有就是旗袍一定要穿，对鞋子的要求也很高。 嗯， 你不能说我穿，就是讲了那么多的那么多的那个绣花呀、工艺呀，你穿这个鞋子最好啊还是跟中国风相关的。你比如说织锦缎的呀，那个丝绸的呀，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能穿一个 整体性才有 铆钉的，对不对？你不能穿一个西式的，你不能身上 穿凉鞋。 没错。而且再说到这个配饰呢，对脸型都有要求。 嗯， 比如说像一丹哈，你的脸型是比较有点大啊、实话实说，你别生气，有点方。你一定要穿，你可以弄耳钉。 好， 你比如说像、 这个、是不是耳钉？我们只能节目下面再交流了啊，一丹跟丁丁啊，再好好交流。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时间非常短暂。我们从这个旗袍服饰上看到了风华绝代，看出了审美情趣，也可以描摹出历史勾陈啊。好，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北广购物祝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三八妇女节快乐。3月7号至3月9号三八活动期间，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时享受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今天为大家带来呢，是在年后的时候开春以后大家非常喜欢的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鱼罐头超值组合。首先为大家带到的是酱香味的30罐，豆豉味的10罐，同时为大家加赠的是香辣的8罐，足足的48罐，市面上每一罐22块钱，价格要1100多以上了。但在今天咱们的抢购时间呢，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成功拥有了。 是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非常的劲爆啊，而且呢口味非常的丰富，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阿尔蒂三文鱼销售3年多来难得丰富的一个组合。 对、 这个组合呢也是很多朋友过了年以后说了，哎呀，我们家里的这个挪威三文鱼的罐头呢全都吃完了、你们还有吗？所以在这个要求下，我们紧急备货给大家筹备的这个组合。 没错，但是我们的组数非常有限，如果您听到的话赶紧加急多组囤购，2组3组都可以的。 好的，我们今天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豆豉的10大罐，香辣的三文鱼8大罐，一共是48罐，市场价刚才说了要1000多块钱。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800、600、400，今天我们只要299， 每次合着一罐也就6.3块钱，是深海进口三文鱼。 对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有人说了48罐且吃呢，我跟你说、凭我的经验啊，这48罐真吃不了多长时间。 对， 因为我们孩子啊、大人啊、老人啊，甚至男的女的都爱吃啊。 对，你看拌饭一罐，拌面一罐，早餐给孩子再做2罐，晚上老公回来了加夜宵再吃2罐。